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那么今天白天呢，本市的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今天凌晨本市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达到了-4.1摄氏度，这也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新低的温度，天气比较寒冷，上班和上学的朋友呢，请您注意添衣保暖。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阳光充足，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您进行户外活动。另外呢，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加强用火安全。那么预计本市3天之内没有降水和大风的天气，那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光明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方向，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劲松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比较大。东五环平方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车多拥堵。东六环古城西桥到土桥新桥北向南方向行车缓慢。另外呢，流动信息员25号送来的这个消息显示，北四环海淀桥东向西的南盘桥处有事故，请候车注意。南三环东铁营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季彤也是老北京人哈， 哎， 小时候住过胡同嘛。 我还不瞒您说，我还真没住过胡同， 真没住过胡同啊。 因为我们住在这个比较偏远一点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近郊的这种感觉吧。 说到这个北京人啊，这个胡同呢，算是北京的文化。很多人呢都是 生在长在胡同，有这个胡同情节啊。 哎、 那么在十月份的时候呢，北京搞了一个活动，叫做北京最美街巷的推选。 哦、 所谓街巷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大街小巷，也包括我们的胡同。那么从全市的892条基本完成整治的这个胡同当中呢，选了20条入围北京最美街巷。那么经过为期10天的网络投票和专家的评比之后呢，现在呢已经选出了北京最美的街巷10条。嗯、 哦，这是还是入围奖？ 有入围奖，也有评出的这个最美街巷的这个已经得奖的这个胡同、嗯、那都包括哪里呢？我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曾经住过的或者现在还住在那儿的这个胡同 啊。 有东城区的西总部胡同、东四4条、史家胡同，这我都听得特熟，因为我小时候就长在这一片啊。西城区呢有达志桥胡同、杨梅竹斜街，这个本身名气也很大啊。朝阳区的有三里屯西街，海淀区呢有双榆树3街，丰台区呢有镇国寺北街，石景山呢有时代卢峰南侧街巷、 嗯、 那么在咱们通州呢有熊家胡同，那么这是10条已经被评为最美街巷的、 哦、 那么还有10条呢是入围奖，包括哪儿呢？大佛寺东街、青龙胡同、东春树、红瓷巷、烟袋斜街、李仁东街、柳巷、齐家豁子街、新宫大街、复兴里西路。 我这里边，哎呀，这些里边 好多都不熟是吧？ 对，最熟的就是烟袋斜街、啊、 对， 这个我 本身名气就很大嘛。 对， 三里屯名气也很大、啊、 三里屯啊，三里屯有点我就一始终有点懵，就是哪条街是哪条街，我现在也没闹太清楚。 一看你就有日子没去了啊、 哎、 现在去跟以前又是不太一样了、啊、 哎，又改了， 重新整治过之后。 我上次去好像叫太古里什么之类的、 啊、它是那一片的那个商业街叫这个名儿，但是里面的街巷其实还基本着保持着那个顺序和状态、 哎、 但是样子已经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 就是它现在它老在变化当中、啊、 是。那我最熟的自然是史家胡同。 史家胡同、 嗯、 天天送孩子上学 我小时候就住 在 这儿、 哦、住在那儿、 嗯、好吧、 嗯、 那么这里有没有我们听众朋友们特别熟悉或者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呢？ 分享一下我们心目当中最美的胡同啊， 最美街巷。 对，虽然这是他们评出来，但是我相信啊，就是每个人心目当中有自己的那个评判标准，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是情感在里面的。 嗯 好，那么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听众朋友们帮友们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吧。他想知道啊，就是咱们北京哪儿还有旧货市场？ 哎， 在哪儿？ 这个旧货市场它也分门别类。您要说最大的旧货市场，那您上潘家园啊、十里河啊，哎， 就是什么类型的旧货市场？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比如说，你说到这个胡同哈， 嗯， 我小时候你虽然没住在城里胡同，但是对城里胡同呢有一些印象，就是因为哎会到这儿来。我那个时候会到这个就是北新桥，北新桥那有一个巷耳胡同，在巷耳胡同的应该我靠北边一点，到那个北新桥红绿灯之间那一块就有一个卖，就是叫什么呀？信托商行 啊、哦， 哎，那个信托商行呢，它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种二手的旧货。 某个年代叫信托行啊、 哎，信托行、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卖这种，比如说家里用的这些东西啊，甚至说包括一些这个电器什么的啊。其实那会儿家用电器也没多少，就是大多就是那半导体，要不然就手电筒之类的啊。 嗯、 还有一部分就专门卖旧的自行车， 啊、 哦，哎，那个挺大规模的，就是那个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行， 嗯， 随着咱北京的这种比较大规模的整治疏导啊，那现在有很多旧货市场和集市呢，都已经搬到离北京比较远的一些地方了。 是。 那么目前还有没有这样的旧货市场？哪位知道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 嗯， 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1316-738-0047，1316-738-0047。现在这个很多的物品交换呢，都是在这种网上进行，或者像我们这样的节目的这种平台， 哎、 或者干脆大家就是拉一群， 对对对对对， 小区里面互相换一换啊。 我就记着有一些很时尚的女孩子啊，她们家里有她自己买的衣服啊，这成箱成柜的。方明估计你也这样，但是真正穿用的并没有那么多，然后他们就会在网上有这种群里边来互相的互通有无、啊、 那是个种毛病，不为穿，只为拥有哈。 哎，对，这个、 好吧， 互相还交流呢啊。 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 他说我这头老痒， 头老，您是头皮痒还是说整个脑袋都痒？ 我估计他指的是头皮，就那个脑袋里边吧，老想挠嘛， 脑里边， 哎， 脑袋头发里边， 哎，对，就头皮嘛， 什么方法都试了还是不成。您这说的太笼统了， 就是您都试什么方法了呀？ 对呀， 嗯， 什么方？您剃秃子了吗？是吧？哎， 万一是位女士呢？跟你急， 对对对， 找你拼命。 他说的这些方法，无非就是什么用洗洗的 洗了，对， 哎， 抹点什么哈？ 对，不是有些广告说啊，洗完以后完全没有，是吧？这个就是没有头屑什么之类的。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您的这个 痒？对， 啊， 我估计他可能也没去检查，就是觉得痒。其实按说这个季节啊，咱们排除一些比如说皮炎的问题， 嗯， 或者头皮糠疹的问题 啊， 就是它这个季节比较 干燥， 我们很忽略这个头皮保湿的问题， 哦， 所以头皮它就会痒。其实头皮的这个保湿比脸部保湿还要重要，因为它的缺水，它缺水比这个脸就要多好多倍。 不是有头发盖着呢吗？ 幸亏有头发盖着，但是它依然，因为它， 啊， 它这个湿水量啊比皮肤要多好多倍，所以幸亏他有头发盖还好点，但是我们不太关注头皮保养的问题。 哎，对对对， 现在有很多那个比较不错的洗发水， 嗯， 它其实是有这个功能的啊。 哦， 对，另外呢还有专门的头皮护理。 嗯， 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干燥引起的头皮痒呢，可以通过这种护理的方式来改善。 哎， 那如果说是病，比如说您上面有点皮肤病， 对， 或者有些什么糠疹之类的，那得瞧病去，啊， 对，上医院去就诊， 嗯， 啊， 对， 嗯，还有一个就是别一痒了就使劲挠，咔咔咔挠挠挠挠着挠着，这个挠破了，感染了，其实更严重。 头皮也挺脆弱的， 没错， 不能瞎挠。要如果说痒的话，要用那个手指肚轻轻的摁， 嘿， 哎，按摩的话，它也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啊， 哎， 轻轻的揉它。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们女孩子现在还用那个木梳梳头吗？ 讲究的还用 还少吧，嗯，就是生活快节奏了。其实这次你看我去江西的时候，当地特产叫香樟木， 嗯， 做了各种各样的木梳，然后在那儿卖。那些女孩子买了以后，用那个香樟木的木头梳子来梳头， 木梳， 哎， 牛角梳，包括那种砭石的梳子。当然那样的梳它都是为了养生保健。 是 我们这早上起来着急什么送孩子上班之类的， 你看 赶紧扎吧扎吧就地儿了， 生活节奏这太快了，嗯， 好吧，当然那个好，它没有静电啊。 对对对， 行，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感受啊。 嗯，好， 下面这位听众， 哎呀，这位大哥和咱姑且说大哥啊，跟我的这个感受我特别能够体会。 是大姐呢 啊，就是感同身受嘛，说天一凉，这个颈椎就不舒服，有什么好的缓解方法吗？其实我也是啊，你比如说每天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得变换着各种姿势，就得想办法让这脖子舒服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拿这个马三立先生话说，这痨病， 痨病是吧？ 哎，痨病那没什么太好的这个特效的方法，您就得对付着。 其实你看他说的这个话啊，叫天一凉， 哎， 说明可能跟这个温度有关系。 对，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天一感觉凉，您颈椎就不舒服，那么保暖是首位的， 别让您的脖子着凉， 哎， 啊，咱们戴上个围巾。 对，甭管大哥大姐啊， 哎， 咱都围上个围巾，女士还好吗？ 对 对， 围个围巾，他还当个装饰品。 男士也可以， 男士也可以， 您弄一个 护住这脖子， 哎，弄一丝巾围在这个脖子里，然后挽一个非常漂亮的扣啊，然后塞在衬衫里边，也挺帅的。 啊， 丝巾， 对，你也弄太粗了不行，你看这脖子这您弄一大毛围脖，你说这太扎疼。 甭管是弄什么吧，反正就是把那个颈部啊、肩部把它护住，别让它着凉就行了。 第一点啊，这个女同志啊，您就别再老来翘的穿像方明那样露着肩半个肩膀的那露着锁骨的那裙子了，是吧？这个、 屋里热 是 好，或者穿一个那个高领衫， 对， 都可以啊。 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感觉到这个脖子疼的时候，您千万别做那种啊所谓的说我活动活动，我转它，我那个那做做什么操啊什么的，千万别。 嗯， 如果真的疼的时候，您就轻微的，就是向后仰舒展一下，但是别做那种绕环的活动。这是医生的建议啊，说在你疼痛的时候，这种所谓的锻炼会加剧它的伤害。 对，有些人他作为缓解或者说这个保养可以这么转， 哎， 但有些人已经是有病了，就不能瞎转了，啊， 已经疼了就别转了，啊， 行， 怎么不疼的时候再转。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哈。 哎， 这亲戚真好。 前段时间 我怎么没叫亲戚呀， 啊，老家的亲戚呀，啊，给点黑芝麻啊，估计家里自己种的吧，收下来了，嗯，说不知道黑芝麻除了炒以外还可以怎么吃，就是黑芝麻可以直接炒了啊，直接吃，据说是对头发有好处 啊。啊，还怎么吃芝麻烧饼啊？ 炒以外，您做， 哎，可以做黑芝麻糖， 哎， 对吧？ 你会做吗？ 我不会做，但是这是个点子呀。其实应该做起来并不难， 对对对 对，或者就是我之前有的时候去外面那个吃饭， 嗯， 他们给上完米饭，米饭还挺贵。它就是多了几粒黑芝麻， 然后上面再撒几粒黑芝麻啊，这原来一块钱一碗。 和粥里面的那个都是可以放一点的， 哎，粥是不是可以放？ 对对对，应该是可以的啊。 烙饼的时候， 嗯， 啊， 黑芝麻啊，不知道黑芝麻除了炒还能怎么吃？反正首先都得给它炒熟了吧？ 哎，对 对，都得炒熟了以后再吃。 反正生着也能吃， 生着也能吃， 口味上差一点，不香， 嗯， 啊。 行。好，下面这个问题啊， 哎呦，这个涉及到家庭生活啊，有人清官难断家务事哈，啊。 是，这个得需要咱们过来人给他宽宽心啊。 是啊， 我不知道这是妈妈写的还是爸爸写的。 我看多数是妈妈。 妈妈操着心哈， 嗯嗯， 他说我们儿子33了，未婚， 嗯， 他现在啊不是没媳妇儿，他找了一个女朋友， 哦， 但是呢，这个女朋友呢是离异带小孩的 啊。 这小孩今年都3岁了， 3岁，嗯， 都是俩人处着呢，现在想结婚， 嗯， 但是呢，老家呢总是觉得呀，这将来可能会有问题，就怕他们以后会过不好，反正担心， 啊， 这我们都能理解啊， 是吧， 嗯？因为毕竟他还有一个小孩嘛， 啊， 在这儿啊。他说我劝了孩子呢，孩子也不听，说这可怎么办呢？ 那是您得想，是儿子跟他结婚呢，还是您跟他结婚呢？啊，这千万得听儿子的。 对，一个呢是看感情，一个呢， 嗯， 得看对方的人。 对， 其实对方那个人品其实挺重要的。 俩人这感情如果说升级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地步了，那就相当的深厚。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年轻人啊， 嗯， 就是33嘛，对于这个老人来说，他都是年轻人啊。 33还年轻。30而立， 对于老人家来说，对于父母来说，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哎， 这个年轻人他在恋爱当中，他有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形容就他是懵的， 啊， 晕头转向的， 是吧？ 就只要爱了就可以了，他不会去想以后的事儿， 嗯。 但是呢，就是他目前的这个女朋友呢，因为是结过婚的嘛，他应该在这方面呢相对来说啊，可能有一些经验和经历， 哎， 未必像你想的就那么过不下去。 哎， 他们我觉得也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对， 嗯，而且女方可能考虑的会更周到一些， 有可能会更幸福更好， 这个都不好说。 对，您就没往那个方面想想吧， 嗯， 你光是把问题往一个方向想啊，想着想着就想死了，就钻牛角尖了。 所以就是， 哎， 这个老人家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啊，都希望孩子幸福啊，能够过得好，不要再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孩子的事儿呢， 是吧， 确实也就没法管。你别说别人，你说你的事儿，我自个儿的事儿，你就咱妈他妈他得有时候管不了，你知道吧？ 这话差点没差过去哈，什么指着我说，哎，你的事儿，那我。我那好像听说你都不管， 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家里的事儿我们就不说了，最终还得他们自己决定啊。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 也可以说说自己想法啊， 嗯。 反正我的意见就是别管，啊，这个，就是你多掺和，反而 啊，对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不利 啊， 哎，咱们就不管啊，让他们自由的发展啊， 管得管，就是管到恰如其分，嗯，该说的话您都说到了， 哎， 那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承担吧，总是要经历的啊， 或者是这样，您要是有保留意见的话，你可以少管，是吧？ 也跟孩子本身有关啊， 结婚要钱我没有。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有点。 怎么着， 你别不爱听啊，有点背， 啊， 他说我新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啊，结果一不留神给掉水里了， 太高兴了 啊，结果现在呢打开之后呢那个声音啊出现嘶哑的问题，不好听了， 哦， 您这过水收音机它能好听吗？ 哎， 他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哪还有专门修理收音机的地方 啊，您买的什么品牌的呢？ 对，一般如果是品牌的话，假设啊我们这里提到最多的是德声的， 对对， 还有专门的这个客服维修的地方， 对 啊，修的还不错，您可以考虑一下啊。另外他还说我是北京人，我想， 嗯， 我退休了，我想去旅游，有愿意一起旅游的朋友吗？ 啊，带着您这小收音机。 嗯，您这俩事儿都不挨着啊。 行吧，反正这位朋友留电话啊，不管是修收音机还是旅游，您都跟他联系吧，1369-143-3152，1369-143-3152。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朋友们的回复啊，大家可以把自个儿的意见建议以及分享呢发给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物品转让的信息。 嗯，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九片的油汀电取暖器，用了一年啊，95成新，原价325，现价380，三档静音安全，自己来取，东西在顺义里桥南，电话是1371-699-4924，1371-699-4924。下边这位朋友有一个购物车啊，闲置的全新的，15块钱的价格转让，您拿走啊，拿走用去吧。电话呢是13220127250，13220127250，找王先生，他说可以给您送到地铁站口， 嗯， 啊。 不知道哪个地铁站口哈，北京这么多趟线， 哎，对，您说具体 最好说一下哈。这位听众呢家里有一个小孩骑的小三轮车，就是适合3到6岁的小朋友，当时呢是598买的，现在呢想260出手，在石景山，电话是13718416587，13718416587。 好，这位朋友呢要转让一个汽车上用的吸尘器，9成新，插在车里边那个就是点烟器上吧，咱说就可以使用，20块钱您拿走。另外还有一个理发用的吹风机，750瓦，9成新，也是20元，东西在西三旗附近，也可以给您送啊。电话呢是17800155889，17800155889。 嗯，另外说到这个收音机的事儿啊，好多听众也出现了这个收音机有问题啊， 嗯， 反正现在这个确实不像以前，如果家里头或者附近没有人会修的话，它还真是一个麻烦事儿，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智能手机，因为既然您能够发信息到我们这儿来，说明您用的这个手机就是智能的手机，那么只要有智能手机呢就可以下载一个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 嗯， APP 啊 APP 叫听听 FM， 听呢就是听见的听，两个听，听听 FM， 那么可以直接在线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重播。 嗯， 好吧，那么第一时段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话，可以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在我们的第二时段继续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听北京榜样。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

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节目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特别喜欢收听广播，你看这都掉水里了，还琢磨着怎么好好听节目呢啊。那如果您愿意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的公开的一个评选的活动。就是凡是您喜欢听节目关注广播，那么愿意长期承担这个评议任务的听众呢，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是什么活动呢？叫做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那么报名的人呢也很简单啊，您只需要提交一个针对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一个节目的屏幕稿件各一篇就可以了。那么稿件的字数呢是没有限制的，要求呢言之有物，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那么征集的时间呢是从12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那最后呢根据稿件的质量呢会评选出20位广播评议员。那么参选的稿件呢可以发到电子邮箱 ABCD 小写的 ABCD at rbc.cn， 同时呢请注明参选广播评议员的字样。另外呢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听众服务中心的热线6556-1566 6556-1566。好吧，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参与一下啊， 报名参与 评议我们节目啊。 可以 留神啊说什么想好了 有什么就说什么对吧， 开玩笑啊。 对， 好，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儿子的事儿，这个脖子的事儿都有回复了啊。咱先说儿子吧，儿子这终身大事比较重要啊。 还真有人有经验之谈啊。他说我现在的丈夫之前也是未婚青年啊，他对我和小孩非常好，像自己亲生的一样。这取决于结婚双方的感情，如果真的是两个人互相相爱的话啊，就是这个孩子真的爱对方，他也不会在乎这一些，所谓爱屋及乌嘛，是吧。我承认这种情况啊比较少啊，所以我也不敢说就一定会好 怎么着啊， 哎，所以只能说有这种可能。 对，这也是跟他们两个人的现在的感情和今后的感情有关系啊。 对， 当然也有听众呢，就是也有一些关注的疑问啊，说如果他们有了自个儿的小孩之后，那么他还能不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爱那个孩子吗？就是这个就有矛盾了，就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有的时候现实它很骨感嘛，对吧？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么目前这种状况就属于问题的根源了。 是， 说您了解您的孩子，那么您的孩子有这么大的胸怀吗？ 哎， 这是一个反问句。 这个就是这个，看来这个观点有点和这个父母的，就是家长的这个担心还有点不谋而合。 但是毕竟就是家长他很了解自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他胸襟如何，他的为人怎么样，他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呢？您是最了解的啊。还有听众说，我儿子今年32了，其实也找了一个我不太满意的对象。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 他喜欢我就喜欢， 儿子喜欢我就喜欢， 对，他高兴我就高兴。 哎，你这个 好心态啊。 对，归根结底你还得爱你的儿子，对吧？ 你以他的这种感情作为一种标准。 对，最重要的就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哎， 就是路让孩子们自己去走，因为这些我们是替代不了的， 就是哪怕中间有一些曲折，是吧，甚至有一些挫折，但这也是他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对， 哎， 即便是有不好的结果啊，往最坏了说，那也是他要自己去承担的，要经历的啊。 这个，因为他很长的人生路都要自己去走嘛。 这位听众也说了，说这位家长您甭太担心了， 啊， 您啊可以跟孩子好好谈谈， 好好谈谈， 把您认为的利害关系都说清楚了， 啊， 那么接不接受是他的问题，就是我说了但你不听那是你的问题啊。 我说了我尽到当妈的责任， 哎，你就顺其自然，人家儿子大了管不了嘛，你就接受吧， 哎， 说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啊千万不要跟对方闹僵了， 嗯，对对对， 这样的话将来不好收场。 对呀， 说我儿子呀找了一个比他大6岁的女孩， 嚯， 我其实我开始也不太同意，但是不同意有什么用啊， 嗯， 只好接受， 因为有 对嘛， 哎，有时候一过日子证据还挺好的， 对， 是吧， 肯定挺好的，必须的必须的啊， 因为现代社会了啊，他不像过去那种所谓封建礼教的那一套了啊。 行，我们现在说完了儿子啊，说说脖子啊， 脖子 大家给出了好多主意啊，都说得保暖， 哎， 说一般都得穿那个带高领的秋衣 啊， 护住， 就是， 就最里层的把它贴住， 对， 嗯， 就是这是 比你那小丝巾还管用啊， 哎，对对， 你那漏风，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就是你比如像我这种比较胖啊，他这个穿个高领的或者围个围巾吧，就觉着可能哎这个 前面 不太舒服，累得 很， 嗯，但是您为了脖子不疼是吧，这前 面你看你胖你还有理了，你还挺光荣，你先减肥去吧你， 哎，或者咱穿那种戴帽子那种帽衫啊， 哎， 你把那个帽子出去的时候戴上以后，这后边别让风吹着， 这都是外用的啊。 对， 那家里头呢也有保养的方法。 哦， 我们这位听众呢说，我去看过中医大夫，专家建议呢， 啊， 说冬季呢就是要注意保暖， 哎， 你在家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热的毛巾啊热敷你的颈椎， 嗯， 对，促进那个地方的血液循环， 哎， 然后呢还可以按摩哪里呢，风池穴， 风池穴， 对， 就是两侧啊，这个脖子两侧这个发际的 眼保健操有这一节啊， 哎， 我们都知道肩颈穴来放松颈部的肌肉，嗯，说一定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来护理， 是， 嗯，才可以远离颈椎病的困扰。 哎，这进一步还有人给出主意了，说您这颈椎要是不好的话，你可以采取一些活动啊，来放松它。你比如说放风筝， 嗯， 哎，放风筝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你老得仰着脖子看天上那风筝。 打球也可以哈， 打 羽毛球嘛， 打羽毛球啊， 嗯 哦， 这 也老是仰。 这位听众分享的是颈椎不好的朋友啊，用3到4斤的黄豆做一个圆的枕头， 啊，黄豆圆枕头 啊，说效果挺好的， 啊，一枕上嘎啦嘎啦的哈。 反正那个脖子不好，确实有的时候那个枕头它挑剔也挑剔啊，嗯。 哎，这个如果那个热敷的话，您嫌那热毛巾麻烦的话，还可以上那药店里买点那叫什么暖宝宝。 行， 哎， 这是黄豆啊，黄豆枕头啊，这是外用的啊。我们还来个内服的，说说黑芝麻的事儿 啊。 黑芝麻，黑芝麻， 嗯， 怎么吃？ 大家基本上分享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磨成粉 啊，哦， 啊，说做饼啊，做面条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撒一点 啊，就是。 如果你会熬那个就是蘸山里红那糖稀的话， 啊， 你就可以做成芝麻糖。 啊，哎，对，这个， 对吧？ 对对对对对， 熬糖稀并不难嘛， 就是，你不就是把糖稀熬出来以后，把黑芝麻再加进去， 对， 对吧？ 嗯，还有听众说，如果是生的，放到锅里干炒一炒，然后挺好吃的， 嗯， 或者炒熟了之后呢，把它粉碎成芝麻糊。 哎， 啊，嗯，就是粉碎了之后可以调成芝麻糊， 自己做芝麻糊， 对，那个纯呀。 啊， 说或者是做烧饼的时候撒一点。 哎， 啊， 就是弄一小发面饼子，上边撒点芝麻，拍吧拍吧，一烤。 对，这是传统吃法啊， 嗯， 还有比较洋气的吃法。 怎么吃？ 嗯，把磨碎的芝麻粉和蜂蜜一起搅拌，涂在面包上， 嗯， 或者放到沙拉酱里面，就是搅拌着吃。 啊， 说这个芝麻可以100%的吸收掉， 你看看是吧， 嗯， 这叫什么，把黑芝麻炒熟研成粉，早晨起床和晚上睡觉前各半个小时啊，提前半个小时 养生嘛， 各吃一汤勺，一汤匙啊，有养血补肝补肾这样的好作用，重要的是让你的发质变好。 嗯，吃黑芝麻对头发好，这不是一直有这个老理这么讲吗， 哎，有这种说法，啊， 对，还有听众给撺掇啊，您可以做点芝麻糖包。 哎， 对， 这包个馅儿嘛，就是把那个芝麻炒的不用太熟，出一点味道就关火， 小炒，然后呢把那个黑芝麻用咱那擀面杖给它压碎了，再加上白糖搅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放在那个面里做那包子馅。 下面这个吃法特别奇葩， 怎么说， 搞得我都想试一试了 啊。 他说煮完鸡蛋、 啊、 蘸着黑芝麻特别好吃。 嘿嘿，煮完鸡蛋 是不是心动了、 啊啊、 有没有心动、 哎、先把那个鸡蛋剥开以后先吃一点，然后那个有了那个， 你又没吃过，就跟你吃过似的。人家就说咱平时吃鸡蛋不是蘸酱油或者蘸盐吗？ 对对对对， 人家专门蘸黑芝麻吃， 蘸黑芝麻吃。 哎 呀，我们家没有黑芝麻。那位您炒好了，您匀我点行吗？我就想试试。 你们家有鸡蛋是吧？ 鸡蛋有、 啊、我带着黑芝麻去。 好吧，谢谢这么多的分享的方法啊、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啊。 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哎、 还有一些分享的问题啊。 是。 昨天有听众问到了自行车胶水跟哪儿卖，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的地儿是在菜市口。菜市口批发市场一楼有卖的，说那路南边啊有一工商银行，所以特别好找。说一位帮帮团的刘师傅告诉他的， 嗯， 特别热情， 不错。 说还有各种零件啊，说您到了那儿之后呢，奔一层去那个问询处一问就可以了。 菜市口批发市场一楼。 对，另外呢，昨天有听众还问到了。通 州 的 大 吉哈、 啊 嗯、我们这个听众给说的特权 很详细的啊，瑜伽物是他说的都是阴历的啊，逢五逢十， 十五二十， 初五 二五三 十，十五二十，二五三十啊。张家湾呢是逢三啊，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牛宝屯的吉呢是一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 得，你这一个月净赶集了，轮番赶哈。 对对对，这个反正是就是到处都有，您根据您的实际的情况，哪天合适您就哪天去。 对， 地点不一样啊，一个是瑜伽物，一个是张家湾，还一个牛宝屯。 行。还有位听众呢也分享了旧货市场啊，不止一位啊、 哦、 这位朋友说天通苑东三区那边有一个叫白房旧货市场，说我去过，说那有什么呢， 家电和 家具，有家电、家具是吧， 对、这位朋友说到了这个他最熟悉的街道，他说我最熟悉的这个丰台区花乡草桥村的镇国寺北街，还有丰台区南苑乡新宫村的新宫大街。说这新宫大街以前啊就有五金店啊，物流啊，这是都是一条街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显得比较乱，环境呢比较差，经过疏解整治的提升之后呢，新宫大街就改成花团锦簇的这个新面貌了。 这是跟我们今天的一开场的话题互动哈，有感触了啊， 没错。 还有刚才你提到的那个信托商行， 北新桥， 北新桥那个、 啊， 这位听众说还在呢， 还在呢。 说前段时间他还去看了看，说东西还挺多， 啊、 就是人少、 哎。 说当时加上我就俩顾客， 俩顾客， 四个售货员都闲着。 哎，这卖旧货，您也可以上那儿去淘换淘换去。 行，还有这位听众说有一个叫做利康旧货市场， 这在哪儿啊？ 在四波子， 我 这地儿我都没听说过。 这远点啊，昌平了。 昌平是吧？啊，那应该你看都是郊区了嘛。 哎、二波子， 反正这个今年八月份他去了一趟，还有啊，现在已经十二月份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反正公交车呢，坐6064074784614，说往回走一百米就到了。 好吧， 行吧，谢谢朋友们的分享啊。 是， 那我们还接着解决一些新的问题 啊，新的问题， 有猫的问题，有花椒的问题，还有找地儿的问题，还有只有大葱大饼的问题啊。 先说说这花椒的问题啊， 还有一张捡到的卡，先说这个吧。 哎，先说那个，那个比较着急啊。这位朋友在紫竹院南路的加油站那个公厕门口捡到一张医保卡，这医保卡上的名字叫江智涵啊，江水的江，智慧的智， 内涵的涵， 内涵的涵，是2014年12月22号出生啊，联系电话是这个联系电话应该是这位捡卡的朋友留下的，他的电话是17600816215，17600816215啊。 那应该是个小朋友的卡是吧？ 哎， 2014年 嘛， 这才几岁呀、 啊？四五岁啊，四岁多。 行吧。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问的是花椒的问题。 他说朋友送的鲜花椒啊，晒干了以后呢，有花椒籽儿、花椒壳，黑亮黑亮的那个花椒籽儿能吃吗？怎么吃啊？问问大家啊。 这个我不知道。 椒籽儿，这就是鲜花椒一晒它 爆开了 啊， 是吧？这个咱们通常见那个干的花椒，它里边是没有那个籽儿的。那 所以呢？ 所以呢？那这个籽儿是不是不能吃？ 你也不知道啊。 哎，问问大家吧，有没有这个处理过这种问题的啊？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这个猪肉大葱的大饼怎么了？怎么拌馅儿？ 猪肉大葱的 大饼，这个您应该留一电话。您留一电话的话，啊、这事儿我估计分分钟就有人帮您解决了。 哎、 您不留电话，光凭我们拿嘴说，首先我不会，而且怕说不明白啊。他就是想问一下大家， 啊、 猪肉大葱的大饼怎么烙，然后怎么拌那个肉馅儿？我估计这可能会的人就觉得这特简单啊，就不会的人就觉得这特麻烦、巨繁琐啊。 您这算馅儿饼了， 嗯， 啊，这个得。我反正我知道那个肉馅得打，得水打，就是加水，然后把它打的那个就是纤维呀、啊，都给它打得特别均匀，哎，这个特别的黏糊，那才行。 对呀、啊，咱北京大饼是没馅儿的，是吧？ 对对， 葱油饼薄薄一层葱。 哎， 你要说 您这加 肉 馅 那叫馅儿饼、 啊，馅儿饼 或者叫肉饼， 哎， 是不是？ 也叫肉饼，京东肉饼是很有名的。嗯哎、 行吧， 嗯、 再来看这位听众啊，大家可以好好分享一下。他说我们老姐几个呀，下周想找个地方聚一聚， 嗯， 说这天儿吧又冷，有的时候呢空气也不大好，哦，下周确实降温， 哎， 据说这个四连跌啊，说咱北京市内景点啊哪儿适合这个聚会，还有一定的观赏性， 啊、 同时呢还不冷， 啊，是， 说大家给支支招呗， 您可以去国博、首博，参观一下， 对，但是那儿仅限参观。你们说，你们老姐几个要是高兴聊天，你可不能奔那儿去、 哎， 那儿需要安静，不能影响别人。嗯， 嗯要不然您找这个温泉，啊， 哎， 这也是一个 温泉也有室内的，是吧？ 对， 你们老姐几个可以租一个房间里面，房间里面也是可以泡的、啊 哎。对，或者说他那里边就有好多小的区域啊。 但是人家说了、嗯，人就想奔室内景点。 对呀、啊。 室 内 的 温泉， 四环边上有一个吧？ 啊，四环边上有一个，这个朝阳公园旁边也有一个、 嗯、 啊，这个比较大的，咱们说啊，往那个往京通快速高碑店那边这个方向的这个路南边啊，好像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类似您说的地方。 您要就说适合聚会又避冷，那商场是一好地儿， 商场 但没什么观赏性，除非你们逛街购物是吧？那个也是也有一定的观赏性， 它还有一定的观赏性 啊。 嗯， 好吧，大家可以给支支招啊。这位也是代表这些姐妹们，谢谢大家了。 嗯，又一个收音机的问题，这位想问丰台东大街附近哪有修收音机的？我这收音机啊，那个按键的弹簧坏了。那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一个件儿啊，大家帮帮忙嘛，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分享给我们，分享到我们平台上吧，他也没有留电话啊、 这个确实不太好找啊， 对，地点比较这个区域是丰台东大街附近啊。 下面呢请会养猫的朋友帮着出点主意，想点辙、 哦、 嗯，这位听众是这样的，他们有两只小猫、 嗯、 是同一窝的， 嗯， 其中一个会使猫砂，另外一个他就不会 啊！ 你说这同一窝的一个妈生的，他一个就会 是 一个就不会。他说那个后边那个不会使的吧，那拉撒都在有地砖的角落里 啊。 说拉撒前后呢，还用那个爪子扒了几下，其实 他 也没什么用、啊， 这是他天性啊。 对，同时呢，他也参考了网上一些网友教的方法 啊。 说但是呢，这猫呢。我一把它放在猫砂盆里，它就蹭窜出来， 是吧？ 还会带出很多沙粒儿。他说我实在没辙了。 您是让俩猫用一个猫砂盆吗？我想啊， 啊、 嗯，如果你要你是不是你要是弄俩猫砂盆试试，一人一个，你看成不成？ 那如果说一人一个， 哎、 他还这样怎么办呢？ 就我分析啊、嗯，因为我没两个猫同时养过，都是养一个猫。猫这种动物，它是很。独立的 哦， 它有个性， 嗯， 哎，但凡这样的动物，它对于气味是很敏感的。那个猫砂盆里有了那只猫的气味，那是，就是它就认为那是别人的领地，对，它是不会在那儿去。如果你给它自己有一个单独的领地，你看看它还用。还会用不会用？ 行，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可以考虑试一下、啊。 对，从他这个反应来讲，这个小猫它的这个天性没有问题，它还知道扒拉几下，是吧？如果你有一个猫砂盆，它要在里边，它会把它掩盖起来，它是会的。 嗯、 那如果说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自己有一盆儿、但是他还不会用，那怎么训练一下、 哎、这您得请教宠物专家。 好，问问大家啊、电话是13051423742，13051423742。 这就跟养小孩似的，您要养一双胞胎吧，您什么都得是双份儿。 贵呀、 哎， 费呀， 是啊， 将来娶媳妇儿呢， 也得是双份儿的。 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哎呀， 电磁炉上面用的不粘锅炒菜锅，他要求呢尺寸是30到32厘米的，新的要品牌的啊，这是有要求的。价格呢可以商量，电话是18037432719，18037432719。还有一位听众呢，他是想求这个电动三轮车。那目前呢，我们节目有要求，就电动自行车啊、三轮车呀、什么老年车呀，都不允许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转让或求购了，大家也自行处理吧，理解啊。哎，好，我们这有些问题呢已经得到了回复，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吧。 好，看看啊，我们这个转让的朋友还不少。这位朋友转让一个90新的鞋柜啊，380元买的，现在40元转让，电话呢是13021039468啊，9648，13021039648。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护理床，可以让病人翻身的那种，买的时候呢价钱是1600，现在去掉一个整，600元转让，家住在北工大附近啊，这东西挺沉的，您得自己来取。联系电话是13521102007，13521102007。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闲置的，叫贝利舒按摩靠背啊，这是一个放在椅子上的可以按摩的靠背，有3个按摩活动点，功能正常啊，正在使用中，价钱呢是40元，还送一个来电显示的电话机，如果行动不便可以给您送去。这位转让的朋友联系电话是13683379407，13683379407。 好，节目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刚刚的有些问题呢也是得到了朋友们的回复，这速度还真是挺快的啊。那位头皮痒的听众啊，有朋友回复的是这样的，说你啊最好先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说有的时候那个上火了啊他也痒。他说另外呢，如果说只是这个头痒痒啊干燥什么的呢，可以用做豆腐下面的水洗头 啊。 啊，这应该是一个传统的老方，我估计是。你过去不是还有用什么、什么这个洗头那个洗头，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洗发